各位观众，欢迎收睇《哲学有计倾》。在过去的二十几个星期呢，我们同大家一起游历过哲学的国度，咁啊涉猎过一啲古今中外的哲学理论啦，亦都同大家讨论过一啲哲学的议题。咁啊，从抽象的时间啦，到具体的政治教育，甚至是切身到个人的生死啦，咁我哋都讨论过。咁今日呢，我哋终于行到嚟哲学的边界啦，所以最后一集呢，我哋会同大家探讨一下呢哲学的功能同埋限制嘅。咁啊，边界呢个词语呢，其实係表示住呢边界以内就係哲学能够做㗎啦，咁边界以外呢就係哲学嘅无力之地啦。咁我哋一起嚟到呢个边界度参观一下。咁啊，介绍下呢我哋今日倾偈嘅拍档啦。咁啊 ,Roger 师兄啦，就犯数好多啦，有你喺度就安全啦。咁另外咧， 我係最差一個，因為自己 另外就係嚴叔啦，嚟到季尾啊，大放異彩啦， 係 咪？ 係呢啲發力比較遲。我嚴叔嚟嘅，我唔認得個髮型啊，唔好意思。 仲有我呢一輯嘅好拍檔啦，康庭啦。咁啊，點啊？我哋交俾師兄先好嘛？哲學 咁快嘅， 你經驗老道啊嘛，係咪？哲學如果講到哲學嘅功能，即係邊界以內啦，我哋而家先講啊。哲學做到啲乜嘢啊？俾到我哋人生一啲咩好處咧？咁。 咁先講幾樣嘢先開始進入個正式嘅話題。我諗第一就係我哋可能都講下自己嘅體會嘅啫，只係係咪即係對於我哋都叫讀咗一段時間 之後，係啊， 我覺得有咩用呢，或者對自己啦，首先未必人都認同嘅。第二就係即係我都想提一樣嘢，就係哲學好多時其實即係好似講緊一樣嘢咁啊，其實係有好多唔同嘅年代，每一個年代有好多唔同嘅哲學家，其實佢哋每個人講嘅嘢啊，要處理嘅問題啊，對啲問題嘅睇法啊，其實都好唔同嘅啲意見。咁所以可能我哋只係未必係講緊哲學本身啦，可能都係反映咗某啲個人嘅睇法啦喺呢度。 因為好多哲學家互相都拗噶嘛， 係啊， 就拗一拗一大輪，而且互相覺得對方係錯到離曬譜啊。甚至我哋四個中間都好唔認同一陣間。 甚至咩叫哲學啊？呢個就係一個好基本嘅哲學問題啊！好多時 唔基本啊，但係呢個 好複雜。好咁，我簡單作為個開始先啦，咁樣我覺得即係至少讀哲學，另外一方面可以對好多問題嘅睇法會清晰咗一啲。即係因為哲學其中一個成日會做嘅工作啊，即係呢個未必同流派有關，甚至啊，就係一般都會，如果你處理某個問題，就會嘗試首先去解釋下個問題係啲乜嘢，點解你會覺得有一個咁嘅問題存在咁樣？譬如你覺得啊，我哋應該做啲咩咧嚇，先至係啱咧，道德上咁樣。咁好多時一般人就即刻講個答案出嚟啦。咁但係啲哲學家會用一種方式去問呢個問題咧，就係咩叫道德先，咩叫應該先？你講嘅應該有幾多種唔同嘅睇法？咁究竟而家喺邊個意思之下講咁樣？ 即係唔係直接答？唔係直接答啱位錯，係問你究竟講緊啱同錯問緊乜先？ 係啊，所以好多時好煩嘅。咁我即係教書咧，即係教哲學咧，都會同啲學生講嘅。即係你讀哲學嗰啲人咧，通常係咁。第一，佢第一堂嚟到咧，個人就好唔批判性，好唔 critical 嘅。即係人哋問佢咩，佢就答㗎啦。上咗兩堂之後咧，就會進入一個叫做咧 hypercritical 嘅階段，超級批判性。就係你問佢啊，一陣我去食飯咪先。你嘅一陣係咩意思嚇？三分鐘、五分鐘後又咁樣食飯係咪真係食飯？會唔會食面咧咁樣？而且加唔加餸㗎？係你請定我請？咁講一大堆呢啲，咁就會講到好嚇人憎啊。通常我就會。即係講翻，其實讀哲學真係唔係想令你蝦人憎嘅。你平常嘅交往未必一定要用呢種態度啦。但係當我哋處理某啲問題嘅時候，如果真係想搞清楚背後嘅所以然，咁好多時慢慢你就會深入到一啲比較抽象嘅部分啦，比較細節嘅區分啦，要做一啲。咁呢個我覺得係會幫到我哋去將個問題了解得清楚啲，然後先去嘗試揾一個恰當嘅方式去回答嗰個問題。咁個答案會比較上。可靠一啲， 所以好煩噶嘛，即係我成日俾啲唔係讀哲學嘅朋友投訴，問親我問題咧，一般平常冇讀過哲學人問啲比較大嘅問題啊，頭先問嗰啲我哋應唔應該咁做咁樣，譬如舉個例，佢好容易問嘅，譬如道德有冇對錯而係咪客觀㗎咁樣，咁咧永遠讀哲學人就首先會問一個問題，其實你頭先用嘅字係咩意思先？即係你話道德係咪客觀？你講客觀係咩意思先？對你嚟講，如果喺第一個意思下咧，就有以下嘅可能回應；第二個意思下開，就會我哋永遠唔係好直接答個問題嘅，其實首先想釐清咗佢問乜先，而且仲揾到幾個可能嘅問緊嘅嘢， 再慢慢討論落去。於是對於好多朋友就會成日問：點解你成日唔答我問題？即係未答之前已經搞咗。 你可以開始答未咧？ 係啦， 但點解我答緊你？ 我感覺好似你哋係講緊哲學嘅限制多過講哲學嘅功能咁。 都唔係㗎，因為我會覺得，即係我係正面咁睇。當然，我哋啲朋友係覺得呢個係一個限制同埋一個負擔啦。識咗我哋呢啲朋友係 冇錯冇錯。 咁但係我會覺得就係當我哋咁樣去諗一個問題嘅時候咧，即係一方面個問題會清楚咗，第二其實同時呢個所謂清楚係深入咗嘅。即係我哋會比較再諗多啲個問題產生嘅緣由啊，有啲咩可能嘅理解方式啊，咁於是其實對於，因為我哋個目的係想解答一啲問題啦，咁如果連個問題都唔知係乜嘅時候，其實你俾咗一啲講法，佢未必係答緊嗰個問題，又或者甚至有時啲問題根本係唔值得問嘅，或者有啲唔應該係用呢個方式問嘅，咁哲學會幫我哋喺呢個意思之下澄清到一啲嘢， 所以 Roger 嗰個講法可能似乎係同我哋可以釐清到好多其實幾混亂嘅概念係有關嘅。我哋日常生活好多時候係有幾個我哋以為好接近或者甚至一樣嘅概念，其實拆出嚟咧係有幾個唔同嘅問題嚟嘅，而我哋係唔係好清楚。譬如先我問有啲朋友問到底係咪客觀㗎咁樣，其實客觀可以有幾個意思。我哋平時可能將幾個意思攬翻球嚟講嘅，而家你慢慢拆翻開啦。你究竟係講緊唔關人事、獨立於人以外咧，嗰樣嘢就啱啊？定係講緊唔係嘅，係對所有人嚟講都有效嘅。如果對所有人嚟講有效，唔等於佢獨立於人嚟講啱喎。不過對所有人嚟講有效啫嘛。咁其實甚至仲有幾個意思嘅。咁慢慢拆翻開咧，就會發現我哋其實可以問緊唔同問題，而答到都係咪客觀咧？似乎你唔區分好唔同嘅概念之後咧，你根本就唔知道問緊乜。要拆開之後就會有唔同嘅答案，咁呢啲係令到你諗嘢清晰咗咯，我覺得係。 我讀大學嘅時候都有呢一類嘅體會，當時嘅體會就簡單啲。咁啊，譬如係你哋講到話釐清思維咧，咁啊，譬如我最深刻印象啊，幾乎係讀大學一年班讀哲學嘅時候，第一個學識嘅就係、是、哲學好能夠咧係提供一啲概念嘅區分。你使用咗呢啲工具之後咧，你發覺你嘅思考咧會清楚咗。譬如咧，我第一對學嘅區分咧。就係、是、實言同埋應言啦，即係好多人都會話個個國家都係為咗自己嘅利益㗎啦，係咁㗎啦，人人都係咁。咁但係事實上人人係咁啫，又唔表示應該係咁㗎嘛。咁讀耐咗又學多咗另一啲區分啦，譬如係所謂發生歷程啦、轉的 process 啦，同埋內涵品質啦 ，interesting properties 啦咁。即係譬如講宗教咁啊，好多人都話點解宗教會興起啊？因為以前啲人咧乜都唔識解釋啊嘛，行雷好驚嘛，咁咪有宗教信仰咯咁。咁但係呢個係宗教嘅發生嘅過程上面嘅起因啫、就唔表示係宗教嘅本質嚟噶嘛，係咪？咁今天我哋都解釋到行雷閃電啦，點解仲會有宗教咧？咁由此可見咧，就係、是、宗教興起嘅原因。同佢本身承載住嘅意義同功能咧，係可以分開。即係我發覺我讀咗哲學咧，學識咗呢啲嘢之後咧，的確係思考得清楚咗。 因為佢講下頭先實言同應言嘅區分，我都有啲有趣例子嘅，就係、是、我試過有好多人好興嘅，就話係咁噶嘛。咁譬如人應唔應該食動物啊咁樣？有啲人就話咁人睇下又有犬齒喎，消化到肉喎，咁仲唔係天生係做出嚟食肉噶嘛？咁樣咁往往我嘅回應就係、是，但係呢個事實上係咁啫，佢呢個能力唔等於於你應該咁做噶嘛？ 係啦，應該生食噶嘛，如果係 人係呢個生即係主要係後屘建設出嚟噶。咁但係我就會永遠都會問佢係，即係實言同應言嘅區分，我成日都問就係、是、你如果咁嘅時候咧，譬如男性天生係好色先算啦。 似乎係啦，我 成日用呢個例子，因為你真係最狂 野 嘅。 即係英雄所見。 因為我成日同啲，尤其是同啲女性啊，又或者即係。中意男性嘅嗰啲人講啦，就係話男性天生好色嘅，咁你咪都接受你個伴侶同你講話，喂，男人天生個基因使然係比較好色嘅，所以你出軌啊，或者你係可以接受的。 咪你都陳構成一個比較精緻啲嘅論證嘅，即係動物界有好多一夫多妻嘅現象係嘛，咁而人亦都係動物嚟嘅，咁係嘛，所以人應該。 所以我就係話，咁你接受唔到嘅話，你就知道，尤其是人係有。能力去控制自己嘅話咧，似乎唔等於於佢事實上係咁咧，佢就應該要係咁。 係，所以呢個大概都係 呢、這個區分係比較好，我都好 inspiring 起碼比較係表面啲嘅一個哲學嘅功能啦，係咪啊？康庭有冇啲補充？ 我就即係講哲學嘅功能嘅話咧，即係我自己有啲體會啦。咁我自己就覺得讀咗哲學，我最大嘅收穫係咩呢？就係、是、個人覺得自己自由咗。點解會咁樣講呢？咁哲學成日都會挑戰一啲我哋習以為常、理所當然認為啱嘅一啲常識咁樣。咁嗰啲可能係我自己相信緊咁樣噶嘛。但係咧，佢就往往咧可以俾好多論證你去動搖佢、挑戰呢啲常識咁樣。咁跟住令到你咧就會好多時就會自己信緊嘅嘢係咪真係啱咧？咁又未必好肯定喎。咁加上你同人討論嘅時候咧，好多時就會發現，咦？ 好似好難有一啲立場係真係絕對地正確咁樣嘅喎。咁咧結果會點？結果就係、是。我哋好容易就會學識一樣嘢嘅，讀哲學嘅人就係咩咧？褪後一步睇翻自己，即係咧咦，我原本有呢個信念嘅，跟住咧我可以褪後一步睇翻自己，點解我會覺得佢啱咧？又或者我會有啲感覺嘅，甚至乎點解我會有呢種感覺咧？即係點解我會憎某個人咧？咁樣呢啲點樣嚟嘅咧？咁咧就會令到產生一個。結果咧就係同自己好似一個距離咁樣，你同自己有呢個距離，我覺得好重要嘅。個重要係咩咧？就係你可以改變自己啊！即係咧，你唔會俾自己嘅某啲立場、某啲信念、某啲情感箍死咗， 控制住。 係啊，係啊。咁咧，你就可以褪下一步睇翻自己啊！原來我未必要咁諗嘅喎。咁樣呢個時候就我就覺得其實係一個自由咯，就唔會可能有啲諗法係社會。俾你噶嘛，灌輸俾你噶嘛，但你褪後咗一步之後咧，你就可以睇下，咦，未必係啱嘅喎。 可以自己衡量，佢揀。 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就唔會俾佢黐實咗咁。 講開呢個，我係成日都有呢個類似嘅體會嘅，即係我成日覺得讀哲學嘅時候，我係有個自由嘅感覺嘅，就係、是、我按住理據去選擇，我應該相信啲乜嘢，甚至做啲乜嘢。但我調轉嚟講咧，又成日懷疑呢個係咪假象嚟嘅、 嗯？ 第一當然佢有好多唔好處啦，唔好處就係其實好多時候褪後一步之後 judge 唔到啦，我判別唔到，即係變咗 咩好咧？ 變咗成日問我究竟一個問題，譬如之前有人問道德係咪客觀嘅，我就可以同佢講嗱，按好多講法嘅，可能係客觀就以下嘅支持，你又支持，唔係客觀又以下，咁我就咁你覺得咧，我就判別唔到啊。但更重要就是我成日覺得我褪後一步之後，我嗰個後次嘅反省咧。我成日都覺得我都係仲有啲嘢決定我，跟、 哦、 住我都唔 係 即係我揀嘅，即係我嗰個自由係個假象嘅感覺咯。嗯、我成日都仲係有啲文化、社會令到褪後一步之後咧，都唔係即係個完全自由嘅選擇。 再褪後多步， 係啦，所以就 無從後退。咁其實唔係一個好處嚟嘅。 我所以有時會又覺得自由，但又會質疑翻自己個感覺係咪？ 我覺得係無可避免嘅喎。即係你話，就算我褪下一步再睇嘅時候，咁我其實都會有啲嘢啊嘛。但係咧呢一個褪下一步嗰下咧，即係如果用 recur 嘅講法，呢、這個叫 distanciation 啊，即 係 拉 開 一個距離。其實你有呢個距離咧，就有一個空間令到你可以做一個 critical thinking。但係你連呢個距離都冇嘅話咧，你就永遠黐實喺當下嘅 唔係絕對自由，但起碼自由咗好多，唔係真係綁得咁死。 我覺得因為有呢個距離咧，同時又因為你會覺得我不安啦。如果負面啲睇，你個人負面，我啊正面啲嘅就係咁樣令個人謙虛啲咧，你會比較冇咁傲慢啊對自己嘅睇法。 所以我諗咧，我哋開咗個頭啦，係嘛，即係講下哲學嘅功能啦，究竟哲學做到啲乜嘢啦？咁大概最容易感受到嘅，當然就係思維嘅清晰啦。我哋識得用一啲概念嘅區分啦，概念嘅工具啦，釐清我哋思考啦。咁啊，康寧提出咗我哋會再自由啲啦，甚至乎啊，啱啱啊 Roger 講到嘅會謙虛咗。咁啊，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再講下哲學有咩其他嘅功能。好，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咁我哋今集咧係講哲學嘅功能同埋佢嘅限制嘅。咁咧頭先第一節咧，我哋已經講咗哲學嘅大概兩大功能啦。咁啊，嚴叔好似仲喺呢方面有啲補充啊。 我想俾一個大啲嘅框架去講下，因為其實好多哲學家頭先講過啦，唔同哲學家對咩為之哲學，同埋做啲咩咧係有完全唔同嘅睇法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大致上嚟講咧，唔同嘅哲學家對哲學都可以擺入去呢兩個框架裏邊，就係佢哋分一係就揾緊知識 knowledge 啦，有時叫做或者有時叫做。即係 truth 啊，某意思嚇。另一個講法就係揾 wisdom 智慧係啦，呢、這個知識與智慧。咁我分開講下啦。佢喺知識嗰邊咧，就比較似做科學嘅。某意思上嚟講，就真係揾緊呢個世界上係點嘅。譬如究竟人係咪自由嘅咧？個世界係咪存在嘅咧？究竟存在嘢都有好問到好誇張嘅可以係，咁咩時間咧？舉個例，咁呢啲問題咧，全部都係關於知識嗰方面，就我哋希望對個世界、對自己、對所有嘢有多啲嘅了解，可以揾到多啲嘅知識。咁當然同科學啊，揾其他有少少唔同嘅，即係有時都同科學好近嘅，有啲哲學嘅討論。但有時咧，我哋比較做嘅都係用一個哲學家叫 Isaac Berlin 嘅講法，就是、我哋做一個 conceptual engineering 嘅，即係個概念嘅工程啊。就我哋其實日常生活裏面好多概念咧用緊，但係好多衝突啊、矛盾啊、唔清楚。我哋幫佢搞翻清我哋成個概念世界，從而去揾到更加好、更加多嘅 knowledge 知識。咁呢個第一方面嘅，就比較如果而家現代哲學嚟講，就比較接近英美哲學某啲做法嘅， 比較認知性， 比較認知性嘅係啦。咁但另一方面咧，就係、是、關於智慧咧，就係、是、同另一個概念好相關嘅，就係、是、一個 good life 啊，就揾到一個好嘅人生係啦，或者一個揾到幸福嘅人生。咁當然呢兩者唔係完全分開啦，有時要揾到好嘅人生咧，要有啲知道個世界點啦咁但係起碼好多時候，我哋唔僅僅係知道個世界，知道啲嘢。 而同一時係希望我哋改變我哋嘅生活，希望我哋一個更加好嘅生活。但係咁就會好唔同嘅，一方面都係問咩好嘅生活啦，喺個人層面我哋應該點做啦，呢啲道德問題啦。但係更加大嚟講咧，係會甚至係講到成個社會嘅結構，因為個社會限制住我哋嘅。如果我哋做之後要揾到 good life 嘅話咧，不得不諗下點樣改變呢個社會嘅限制。所以到後尾，尤其是比較接近歐陸哲學啊，或者某啲東方哲學嘅做法咧，就係可能甚至係對整個社會有個揭問，呢個社會應該係點？跟住我哋點樣批評、批判而家有嘅社會秩序，從而去改變我哋成個我哋整體嘅生活，去揾到 good life 咯。咁呢兩邊，我覺得大概可以囊括咗好多哲學家嘅講法。 係，但係喺呢個框架入邊咧，無論知識同智慧呢兩個區分係點咁清楚都好啦。咁其實有一個共通點就係佢哋都係反省性嘅，係 冇錯， 反思性嘅， 冇錯。 即係我 good life 都要問一下點樣為之一個好嘅人生啊？我點樣做先可以做得好啦？ 同頭先康庭講有關係，我哋同而家有嘅信念係有拉個距離嘅， 冇錯。 無論係關於呢個世界係點，定係覺得我哋應該點樣做，呢啲都要拉開距離。 而主要唔係喺度描述緊目前眼前嘅一啲事實或者現狀。 但係呢個又好難講，因為有啲哲學就會覺得透過一對透過描述目前啲嘢去釐清以前嗰啲誤解，以前好多誤解可能建基於冇睇清楚，所以你有啲哲學又是譬如現象學啦。就係做呢樣嘢，描述清楚之後，發現有好多誤解。 咁但係我哋仍然可以話佢嗰個主導性嘅， 但都係 reflective， 即係 反省性嘅思考， 都係反省性。 同埋嗰個描述清楚都唔係淨係將表面睇到嘅嘢就咁講一次， 即係唔係新聞報告啦， 係啦，唔係講個表面。同埋不過我想再補充一點就係、是、嗰、那個所謂知識同埋智慧嘅區分咧。咁當然頭先其實嚴叔都提到嘅，就係唔係好分得開嘅，因為。你譬如人生智慧，你話我要過一種點嘅生活，就牽涉一啲好基本嘅知識，就係個世界係點樣嘅一個世界啦，有個世界觀啦。人係啲咩呢？因為你講緊幸福嘅人生，咁你知道人係啲咩先得㗎？你要知道魚過啲咩生活先至幸福，咁你知道魚係啲乜？你要知道佢結構啊，了解佢。咁你第一，即係兩者有個好密切嘅關係。第二就係喺可能早期啲啊，古代嘅時候咧，呢兩個問題嘅區別就唔係咁清晰嘅。啲人其實同時答緊呢幾個問題，佢提出一套世界觀、人生觀、人性觀。跟住嚟話俾你知應該過一種點嘅生活先係最好。不過即係我諗同其他知識嘅發展一樣啊，就係、是、因為慢慢你發覺越嚟越多複雜嘅嘢啊，人嘅知識又不斷累積，咁於是一個人處理唔曬咁多嘢噶嘛。所以有啲哲學家可能就集中講某一啲特定嘅課題啊，譬如時間係啲乜嘢咁樣，有啲講啊，譬如咩叫心靈咁嘅時候，佢淨係要討論呢個問題都用咗佢大半生嘅時間啦。甚至有啲譬如討論倫理學講道德係嘛，都係太大啊呢個範圍。有啲淨係可以講。究竟如果我喺屋企想間屋住得舒服大間啲，墮胎好唔好呢？咁樣我可能淨係處理一個咁嘅問題，生多個唔掂喎咁樣，即係因為已經可以有好多其他嘢牽涉喺裏面，咁所以可能有啲就會集中啲去講個別細緻啲嘅問題，咁、這個感覺可能就係知識一啲咧。咁但係都有啲人依然覺得有個大嘅人生方向好重要，咁佢就可能會將個焦點擺喺嗰度。咁但可能佢都唔係，即係互相之間都唔係完全忽視對方。 好啦，所以講到呢度咧，可以整理一下啦。頭先第一節康庭話哲學係會褪後一步啦。咁啊，啱啱頭先嚴叔就話咧，哲學無論係追求知識定智慧啦，都係一個反省性。咁啊，啱啱 Roger 就話，即係甚至哲學思考可以啄得好細嘅。嗱、呢度正好咧，就令我想起咧，我最常聽到嘅兩種對於哲學嘅挑戰或者質疑，一種咧就係、是。哲學家總係鑽牛角尖嘅，係咪？啄到咁細，即係客觀嘅呢個詞語嘅定義都未夠，仲要諗下諗，越諗越細嘅。另一個即係常見嘅挑戰咧，就係哲學好離地咯，鑽牛角尖同埋離地。 我以為你講嗰個過年成日遇到嗰個挑戰就係哲學揾唔揾到做咩工啊？咁得啦，我哋唔使你講。嗰、那個我好熟嘅，不過算啦，我哋講翻啲學術啲。 我次次都唔答嗰、那個，我次次就走啦。 我答到啦，答唔到呢個，我覺得啲人唔 識。你又要定義下咩叫揾食啦？ 反問佢。 點樣啊？鑽牛角尖同離地，你點睇啊？ 我講先，離地， 你講下。 離地，我啲諗法咯。我覺得離地係哲學嘅責任嚟噶，即係以我嘅講法就係、 幾好型喎、啊！你個講法 係㗎，因為正如頭先咁講啦，佢負責做嘅就係反省啊嘛。佢一定係離開佢自己踩緊嗰個位啊，嗰、那個立場啊，褪下一步去睇翻自己啊嘛。咁咩點樣為之離地咧？例如 Heidegger 會講過咧，佢話哲學嘅本質啊，一定係 untimely 啊。即係不合時宜啊！一定同時代之間有一個距離。如果唔係咧，你就好容易俾你身處嘅時代嘅一啲睇法控制咗你，然後你又講翻呢個時代嗰啲嘢，諗翻嗰啲嘢。但係哲學嘅任務係咩？就要擺脱呢啲睇法然後去睇翻自己究竟有冇啲地方唔啱，或者有冇啲方法做得更好咯。所以佢一定要離地，而且離地係佢嘅好處嚟嘅其實。但係我諗佢哋嘅挑戰咧，離地唔係話你呢一點有問題嘅，可以話即係好似同生活冇關啊嘛。去到最尾，咁我就覺得唔係咯，就係、是、你 你哋只係你嘅第一步啫。你搞清楚究竟你踩緊嗰個地下係咩之後咧，你就可以俾翻啲意見我哋嘅生活嘅其實。 所以兩個唔係離地喎，其實係即係兩個問題拉埋嚟講就係、是，其實就係轉牛角尖轉得夠深，但反而嗰個位咧正正就係你個地面嗰個基礎嚟嘅。 我估唔係，我估意思係即係離地。我同你康尼嘅講法嘅，即係本來我想講，所以我就知佢應該都會講類似，我就唔講住俾你講，我多你講。好啦，離地我覺得好重要嘅，因為你企喺塊地上面嘅，你永遠都睇唔到你企緊喺邊嘅。其實，你係要離開一啲先可以睇翻你原本企嘅地方。但係你睇嘅目的，即係你唔係純粹為咗睇，你都可以，得唔得？但係你睇係為咗可以企得更加好嘛。即係可能正正好多時就係我哋企喺一塊地上邊，我哋覺得唔對路。即係好似咁震震地啊，岩岩沉沉。但係我咁點點啊？係咪應該去第二度企啊？因為你企喺第二度有類似嘅問題，可能同樣發生嘅。 你腳足適地啊？ 係啊，斬咗只腳， 斬只腳啱啱好啊。 又或者你究竟應該單腳企會唔會好啲咧？咁樣喺呢度。咁首先你要對嗰塊地有啲了解先得，而你要了解佢，首先就要抽離一下，即係等於我哋生活喺我哋嘅社會裏邊，好多時可能我哋有啲更嚴重嘅就係直情唔覺得有問題啦。咁但係可能有啲人都會覺得有啲問題啦。咁但係未必好能夠講到個問題係啲乜嘢嘛，即係知道有身體有毛病，但係唔知出咗啲咩事。咁有時就需要抽離一啲，即係好似醫生咁，即係一個醫生係唔需要，譬如一個癌症嘅醫生唔需要佢先罹患癌症好深去到末期，跟住先醫到你個末期癌症啊嘛。佢好抽離嘅喺呢個意思之下，佢係從一個比較旁觀嘅角度 睇住你 去睇嗰件事。當然嗰個病人嘅感受都係重要嘅，但係淨係得嗰個感受解決唔到問題嘛。好多時佢只係你幫你去理解個問題嘅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呢個第一。第二就我估嗰個離地好多時其實牽涉到另一個，我覺得唔係好正確對於哲學嘅理解就係、是。哲學好抽象咯，即係你哋意思就係抽象，唔得具體嗰啲嘢。咁哲學就太抽象啦，同埋啲，但係即係我會覺得我唔係話反對呢樣嘢。哲學係有抽象嘅部分嘅，但係佢都有 絕大部分喎、 可能係佢，但係都有啲具體嘅部分。而其實任何學科都有抽象部分啊嘛，即係就算你淨係計抽象，我唔覺得數學會比哲學具體好多啦。數學一定抽象過哲學啦、而其他科學你要研究到一個高層次，因為你已經牽涉到一啲基本嘅問題。基本嘅原則，佢真係要抽象㗎嘛，因為佢要適用喺所有唔同嘅情況嘛，咁所以呢個唔係哲學獨有嘅問題咯，我覺得。 我估呢個有啲哲學家會討論嘅，就係、是、同其他學科呢，有啲人會覺得哲學個性質有啲本質上嘅分別嘅、就係、是、其他學科呢，佢研究數學、研究物理學嗰啲係唔係一個我哋日常生活相關嘅一啲議題嚟嘅，人哋好難會覺得，所以嗰啲人專家討論到好深、好抽象、好多術語，係啱㗎，因為佢哋係要去嗰度嘅。但好多人又會有個對哲學嘅期許嘅，就係、是、哲學係某意思上回應緊一啲，起碼某部分嘅哲學啦，回應緊我哋人生每一個人都面對的問題嘅，即係咩為止一個幸福嘅人生應該點？如果你話有答案嘅話，你淨係自己知唔教人，咁呢個係好自私啊嘛，即係呢啲係好自私人先會做嘅。即係如果你有一個回應緊啲每一個人都需要嘅問題嘅時候咧。似乎佢會期望我哋用一啲大眾可以明嘅語言去同佢哋講，咁於是太過抽象就變成一個批評嘅，就係點解離地就會係另外一個問題。當然就係好多時候討論啲好實際嘅問題嘅時候咧，一哲學人就會問翻個基礎啊，問啲更加深入嘅嘢咧，咁自然亦都係會同嗰個當下最需要解決嘅問題咧係唔相關嘅，甚至係好遠先會相關嘅。咁要嚟都令到人哋覺得離地。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層面嚟講，佢哋對哲學有呢個期許，而我哋咁樣做嘅時候咧。可能我哋回應唔到佢哋嗰個諗法嘅，我唔知道會唔會你哋 轉牛角尖呢個挑戰咧，你哋點睇啊？轉牛角尖即係諗得太多啦，冇必要諗到咁細或者咁深啦，係嘛？ 我會覺得可能有啲就頭先你話嗰個所謂離地啊，變咗轉牛角尖。我覺得轉牛角尖有少少唔同嘅，就係你針對某一個特定嘅問題，諗到再細啲嗱，離地就可以抽到好高去睇啊，但係轉牛角尖係將一樣嘢轉到好深咁去睇。咁當然，如果你話係轉牛角尖，咪梗係唔好啦，因為呢個字本身有貶義啊嘛，最主要係。但係如果你話深入去研究一樣嘢咧，去到即係嗰個轉牛角尖嘅意思係你唔恰當地將一啲冇必要去到咁深入嘅講到咁深入，咁當然有問題啊呢個。但係呢個唔係你研究深入地研究一個課題嘅問題，係你冇把握到嗰個適當嘅程度。咁所以呢度我估兩樣嘢，第一就係好多哲學家喺一般人嘅眼中，佢處理一啲問題咧。當然佢係應該深入過普通人噶嘛，如果唔係我使鬼你啲哲學家喺度咩？咁我要面對另一個挑戰就係哲學冇鬼用啊嘛，係咪？你冇偈傾咁樣啦。咁啊，所以咧有呢個印象我可以理解嘅。咁但係當然啦，可能有啲哲學家真係過分深入嘅。但係 其中一個得意嘅就係連究竟應該某一個問題，譬如關於道德啊，如果你要討論我應唔應該做一啲嘢，咁客觀性係咪一個重要有關嘅問題咧？咁你討論客觀性，你究竟要討論到幾深入先啱咧？呢、這個都係一個研究道德嘅哲學家應該討論嘅問題嚟嘅。咁所以佢一定會比一般人再去得邊緣一啲，因為佢就要探索。 所以往往係嗰啲批評嘅人可能唔完全明白嗰個問題有幾複雜。於是就以為個主人公尖，但其實如果你夠深入嘅話，就發現其實需要咁樣嘅。 又或者你可以話嗰、那個覺得某啲哲學家啦嚇，佢轉咗牛角尖嘅時候咧，其實佢本人都有對嗰個邊界有一個或者佢個限度有一個理解，只不過同佢唔同啫嘛，即係同另一個哲學家佢批評嗰個哲學家。 講到呢度就啱啱好啦，即係其實咧，我諗咧頭呢兩節咧。其實係熱下身嘅啫，我哋講到自己好自大咁啊，知道好多功能。其實我哋真正今日想做， 我哋真係明係唔得嘅。 冇錯，係為哲學劃定個邊界。其實我哋反而係想插下哲學嘅，睇下哲學咧有啲乜嘢做唔到嘅，係嘛？咁我諗咧就哲學嘅功能咧，呢兩節我哋都講得七七八八啦，係嘛？咁啊，留翻下一節咧，我哋就開始進入哲學嘅限制啦。翻嚟再見。好，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咁而家真係講下邊界以外啦嚇。頭先我哋講咗兩節咧，邊界以內究竟哲學做到啲乜？而家我哋講下哲學嘅限制啦。咁首先我諗應該要釐清一點嘅，就係冇人會期待哲學可以製造飛機大炮噶嘛。所以我哋冇理由將不能製造飛機大炮就算入去哲學嘅限制度嘅。我哋要講嘅限制咧，應該係一啲我哋期待哲學咧好似會做到，但係實際上咧。又唔一定做到 令人失望嘅， 冇錯啦。以我所知咧，我諗一般無論哲學嘅學生又好啦，或者其他人都好啦，可能都會期待哲學可以幫我哋尋找終極嘅真理啦，能夠改變我嘅人生啦， 揾到人生嘅方向啦， 係啦， 帶嚟幸福啦， 甚至乎係改善呢個世界啦，係嘛？咁好似有三大嘅期待啊。但係實際上哲學係咪都一做得到呢？咁啊，或者康廷先講一下。 你話尋找終極真理咁啊，咁有個哲學家叫康德啦，咁樣，咁咧佢就可能係一個幾標誌性嘅人物，就係幫知識劃界，即係同時亦都幫哲學劃界啦。咁佢就批評咧，即係佢之前嗰啲傳統嘅形上學，咁就成日咧想有一個目的嘅，就好似咧想透過純粹嘅思維咧，就可以揾到一啲你頭先所講嘅所謂終極真理。例如係咩咧？例如神存唔存在啦？佢如果佢存在嘅話，佢有咩性質？咁係點樣噶啦？又或者靈魂有冇呢一樣嘢啦？如果有嘅，靈魂係會唔會滅亡嘅咧？定係不滅嘅咧？咁樣咁咧，想通過純粹嘅思維就證明呢啲咁樣嘅嘢。咁康德嘅睇法咧就係你要回答呢啲問題之前咧，你首先要做一個自我檢查，即係佢所謂純粹理性批判，咁就睇下自己人類啦嘅認知能力去到邊度，你先知道我哋答唔答到呢啲問題嘅。所以咧，佢就經過一個對於人嘅認知能力嘅分析之後咧，就發現咧呢啲問題咧其實係答唔到嘅，人嘅 理性 係人嘅認知能力係答唔到嘅，所以咧你問嚟咧係多餘嘅，你企圖證明呢啲係錯嘅，所以咧就喺呢個意義底下，佢就為哲學劃咗一條界咯，就話你唔可以企求咧憑住哲學就可以去證明神嘅存在啦、靈魂不滅啦。 即係再答呢啲問題咧，就係佢所謂理性嘅不合法使用啊嘛。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越咗界，越咗界咧就會進入一啲理性幻象啊。 哲學踩過界啦，呢啲 即係哲學太放得開嘅時候，我哋要收翻緊少少。 咁啊，講下第二種期待啦，改變個人生啦。嗱，我啊體會又好深刻啦。我啊覺得即係哲學真係冇乜用嘅，好無力嘅喺呢度。即係無論係形區定係心靈，都改變唔到啲乜嘅。形區啊，固之然啦，哲學係唔可以令我高咗嘅嚇，外表亦都冇靚仔咗。 我又覺得你話改變人生或者令到你個身高唔會高咗，我又覺得佢有某種意義係做得到喎。即係佢唔可以真係唔可以改變你身高嘅，但係可以改變你對身高呢樣嘢嘅睇法啊嘛。即係你點解介意身高啫？就係、是、因為其實你對身高有個睇法嘛。但係咧，你經過哲學思考，可能咧， 我以為你係想講咧改變咩為之高度呢個睇法，所以其實高度係相對嘅啫。其實阿超算高㗎啦。 即係啲 最緊要識得揀人同你比 較，冇錯冇錯。 因為其他學科都做唔到啦，反正，但係哲學唯一有機會係做到，因為改變咩為之高度。 相比我屋企就貓啦，佢永遠望我咧，我高頭嘅，我好有哲學。 我都嗰時，因為教啲咩哲學導論，第一堂都一定要講下呢啲嘢，就係哲學其實係真係揾唔到食嘅。咁但係哲學有一個好重要嘅功能啦，就係會佢唔會令你發達，但係佢會令你窮得比較開心嘅好多時。即係如果你讀得好， 其實重要喎，一部分 嗱呢個重要啊，因為通常你覺得發達好緊要係連帶到你對人應該過一種點樣嘅理想生活有關噶嘛，啊揾到好多錢係一種幸福嘅生活。咁但係讀哲學至少會令你思考究竟幸福嘅人生係咪一定得一種方式呢？咁當你發覺有唔止一種嘅時候，你就可以嗱，我唔係話發達一定唔好，即係我哋做唔到先講你話你哋啲咁嘅哲學佬咁樣，唔係發達都係好，但係唔係個個都發到達噶嘛。咁所以你亦都要了解一下呢個世界其實有唔止一種幸福嘅方式的。 喂，先 你做唔到一種咪做第二種 咯。一種高嘅方式 係啦。 喂，先我哋又放得太開啦。我哋好似又講翻哲學嘅功能咁樣，其實我哋 辯護啊嘛。 我想其實我哋要踩下哲學噶嘛，係咪？咁我頭先講到咧，哲學咧改變唔到形區啦，其實更加重要嘅哲學都其實改變唔到心靈，嗯、即係我諗心靈咧，其實理性其實係其中一個部分或者一個機能。 嗯、 我諗我哋嘅心靈其實仲有情感啦，同埋意志啦。咁、 嗯、 我成日都覺得咧，其實哲學係特別係只能夠針對理性嘅部分，嗯、即係意志嘅部分咧係唔係幾喐得到嘅、 嗯， 即係否則就唔會有意志軟弱嘅現象啦、嗯。即係我明知嗰樣嘢係啱嘅。即係我明知應該要準時交論文啦嚇，嚴肅好多經驗啦，但係你個意志就係唔夠力，即係無論你嘅理性幾成熟，都控制唔到個意志。 我哋最多可以研究咩為之意志軟弱，研究完你都係意志軟弱嘅繼續。 另外除咗 或者佢冇心交嘅啫，其實唔關意志軟弱事。 另外除咗意志之外，就係情感啦。即係譬如我有，嗯、譬如假設人生有啲好大嘅打擊，我真係好唔開心，萬念俱灰咁、 嗯。 但我明知道理性上我明白嘅，即係人有三衰六旺啦，係嘛？即係唔緊要嘅，人生滿希望。我理性諗通咗、 嗯， 不過我仲係好唔開心啊、嗯。所以我諗即係哲學嘅無力咧，喺、 嗯、 呢一度咧係特別明顯嘅、 嗯， 即係佢冇辦法干預到，嗯、或者係真係好有效地影響到情感與意志。嗯呢、这個呢、这個限制我諗幾明顯啦，係嘛？ 嗯，我記得我哋大中大有個老師關子韻教授啦， 係 佢有本書係講佢喪子之痛啦、 嗯， 我係睇得好，即係佢講裏邊係講佢做哲學點都好啦，佢解決唔到或者唔能夠疏導到佢一個佢一種痛咯。 係啊， 佢呢個就我諗同阿超啱啱你講嘅有關係，就係、 是、 好多情緒，即係阿超之前同我講一個 term 覺得好好啊，就係、是、有時係以情款情，就係、 是、 情 都係關教授 關教授者嘅詞語嚟，就係、是。理性有時對峙唔到某一啲關於我哋感情世界嘅問題，有時係咁呢個係唔如果我哋想哲學為我哋帶嚟一個幸福嘅生活嘅時候咧，有好多時候唔係好大嘅 area 啦，唔係靠哲學可以幫到手咯。 我嘅親身體會咧，既然講起即係親情嘅話咧、嗯，我大學一年班嘅時候，我老豆過身嘅，咁、 嗯。 咁啱嗰陣時讀緊中國哲學史喎，講到孔子啊，義命分立啊，做人最緊要就係睇住你應該做乜，即係父母係咪長壽就係命嚟嘅。哇、啊，我理性上完全理解嘅，但係即係喪父之痛咧，唔會因為你明白咗呢個理論咧，就冇咗個痛噶嘛。咁、所以講到頭先即係阿關子韻老師咧，嗰、那個喺呢一本文集叫《語默無上》入邊有一篇文叫《雪悲劇情懷》咧，就係提到所謂以情款情嘅、 嗯， 即係佢話其實哲學咧好能夠咧，佢用四個字就係、是、以理統情。用理性嚟去即係引導或者係去即係規範你嘅情感，嗯、但係有陣時咧，人生入面有啲嘢，譬如一啲痛咁咧，呢、這個就唔係理性解消到嘅、 嗯， 即係你唔能夠話你見到個長期病患者咁你唔愛惜健康啦，咁啊咎由自取啦、嗯，我俾個無懈可擊嘅論證你說服你，嗱你相信你咎由自取啦，係咪？咁但係病痛都係痛噶嘛，咁、 嗯、 呢個痛係點樣去對待呢咁啊，關子韻老師就提出係用你嘅一個情感去款待佢嘅情感，咁、 嗯、 呢個就唔係哲學點樣幫得到手、 嗯， 所以我覺得呢、這個用呢個嚟表述哲學嘅限制，我覺得幾好。 嗯、 你哋點 睇？呢度我覺得好難講，因為我成日都有一個諗法就係、是，有時候你會覺得理性同感性咧係分得太開。 嗯、 我其實大多多少少係認同或者呢個講法嘅，但係我唔好肯定其實有幾強呢個講法可以講到、 嗯， 因為我調轉嚟講係有啲經驗係咧，我你。理性上諗明咗啲嘢之後咧，當然唔可以馬上咧就令到我情感世界有個改變啦、嗯。但我可以慢慢睇啲嘢，睇用一個角度係新嘅睇呢個世界之後咧， 我的情感世界慢慢，雖然很慢啦個過程，逐慢過，可能唔知道香港民主先啦，定係呢個先啦。但係慢慢落嚟之後咧， 即係冇㗎啦。 即係起碼我 可以用呢個例子，太慢啦呢、這個， 太慢啦咁。但係起碼我經驗就係有時理性咧，我係有機會喺慢慢疏導到我嘅情感，令到我情感世界改變。所以我又未去到咁悲觀話、嗯，有啲人會覺得理性咧只能夠對自理性世界有問題，感性世界、情感世界咧係自己自成一類、嗯。我又覺得似乎又未必嘅，所以有啲人就會話。理性情感嘅同源嘅，有啲人會話。 但我 sorry， 我補充一點啦。呢、這個咁漫長嘅過程咧，我讀哲學讀咗廿一年啦，似乎都未完成啊。即係我情感嘅安頓係透過另一啲途徑啊、嗯，主要係譬如睇畫啦、睇小説啦、睇藝術啦咁、樣。 但我又有啲贊成嚴肅嘅講法嘅，即係我會覺得我哋嗰啲情感唔係好似一啲好飄華嘅嘢，而就本身就有呢隻情感咁樣。我嘅諗法就係我哋嘅概念係會 shape 咗我哋嗰個情感嘅，即係話或者慾望都係咁樣。譬如我想做某一件事咧，好多時就係有概念附加喺我想做嗰件事嗰度嘅。咁哲學其實係可以整理啲概念，甚至乎改變我哋對一啲嘢嘅睇法啊嘛。咁樣咁如果呢個係有效用嘅話咧，佢當然理性本身可能係冇動能嘅，即係唔能夠純粹憑住思考就產生一個動力出嚟嘅、嗯。但係咧，佢可以疏導同埋形塑我哋嗰個情感同埋慾望咁樣。咁咧，我自己經驗有啲同嚴肅相似嘅就係、是，如果譬如我有某一啲慾望，譬如我想買某啲嘢咁樣啦，但係咧我經過理性嘅思考之後，會可能有一種罪疚感喎，反而係即係因為我清楚咗嗰樣嘢，我以前係咁諗嘅，然後咧，我譬如學咗一啲資本主義理論啦，咁樣啦，可能就會覺得哇，你咁貪慕虛榮嘅咁樣，嗯、即係我個心係想要呢樣嘢，但係咧我又有另一個睇法就係貪慕虛榮喎，咁樣跟住會有種內疚感出咗嚟喎。呢個其實就係經過一啲概念嘅影響之後，令到我嘅慾望同情感會有某一種嘅改變咯、嗯。所以我覺得佢都係有一種力喺度咯。 我都覺得係嘅，因為好多時。好似除非話我哋分開啦，感覺啊，譬如有啲叫做最基本嘅動物都有，譬如痛同埋唔痛噶嘛。你攞針吉，你讀幾多哲學，你都唔會覺得唔痛噶嘛，你依然會覺得痛嘅。好啦，但係情感咧係複雜啲嘅，譬如我有挫敗感，我覺得好傷心咧。呢啲好多時有一個我哋叫做所謂 cognitive 認知嘅部分啊，即係呢個就係頭先康庭講嘅意思啊，即係概念，即係我哋對個世界或者對某啲事情嘅理解。先會導致我哋產生某啲咁複雜人類獨有嘅呢種情感，即係對人最困擾嘅，可能唔係最基本呢啲痛嘅感覺，好似動物咁，而係嗰啲頭先可能你話喪親之痛咧，這個牽涉你對親人同自己嘅關係嘅理解啊，對死後嘅世界點樣理解啊，等等好多呢啲嘢，我哋對個世界嘅理解唔同，係會影響我哋對同一個事件有咩，甚至究竟嗰啲物理上同樣嘅事情係咪同一個事件，而對嗰個事件係咪有同樣嘅睇法有影響呢？第一，第二就係、是。讀哲學有好多時令我哋去反省呢啲事情嘅意義啊，咁於是我哋會諗多幾種唔同處理嘅方式。嗱，呢個諗嘅過程咧，佢唔係萬能嘅，當然哲學佢唔會即刻令到你哦就係咁，但係佢會令你知道一樣嘢有問題，你原本嘅諗法或者嗰種情緒可能唔應該係咁嘅時候咧，你有個動力去改變自己嘅至少。呢個爭好遠嘅，我覺得，因為如果你冇呢一步咧，你會好容易沉溺啊，因為情感有一樣咁嘅特性啊，對人嚟講。你因為某樣嘢如果傷心，可能因為一啲你以前嘅嘢令到你有呢種傷心嘅感覺，但你唔去反省佢，唔用一個哲學嘅方式去理解佢咧，你有時會轉落去嘅，佢會繼續拖到你冇辦法擺脱嘅。這個即係唔係話佢令你即刻冇咗嗰種悲痛嘅情感，但佢唔會令你加深落去嘅，好多時係可以至少。 不如我俾個反駁你啊，嗱唔好講咁複雜，即係我哋在座邊個有經驗啊？你係追求一個伴侶咧，係用一個無懈可擊嘅論證令佢愛你嘅。呢、這個就係哲學嘅無力啊嘛，即係理性無論點樣精巧咧，其實都冇辦法喐動到一啲情感。 我又覺得 呢個係我嘅， 你試過喎？ 唔係 用 論證， 咁你應該開個 course， 你唔應該上嚟，應該揾好多錢。 唔係用論證，係改變佢對某啲嘢。 你唔好講氣慾呢個啊嘛， 係改變佢對某啲嘢嘅睇法咯。然後即係譬如佢會 appreciate， 譬如以前 appreciate 靚仔嘅，跟住你講完之後，咦原來可以 appreciate 其他嘢，跟住話暗 改變到自己個樣都改變佢對靚仔嘅睇法， 就好似改變你對身高嘅睇法。 講停你要講你 CV 喎，應該要講你 CV， 就發現你曬出嚟之後，可能可以好受 歡迎。仲有一節交俾你講佢嘅情史啦，又係嘛？咁啊，其實我哋仲有頭先第三種期待嘅，就係話對於世界嘅改變。不過呢一節咧，其實時間就差不多，所以我哋唯有咧留待下一節咧，就講埋話哲學其實唔係真係改變到世界啦，呢一點質疑啦，係嘛？仲有其他嘅即係哲學嘅展望，好嘛？下一次再見。 好啦，翻嚟第四節哲學有雞傾啊！今晚我哋探索哲學嘅邊界。咁咧頭先嗰節咧，其實我哋已經講咗一啲哲學嘅限制啦，主要就係睇下咧，即係一般人咧會期待哲學咧會做到嘅，但係實際上咧哲學又可能唔一定做到，好無力咁樣啦。咁我哋頭先其實講咗兩種期待啊，第一種就係即係尋求絕對嘅真理啦，第二種咧就係改變我哋嘅人生啦。咁第三種咧我哋未講嘅，其實就係關於咧，即係我諗好多人都會期待哲學可以改變個世界，但係事實上咧，好老實講啦，真係好多時哲學都無力嘅，即係你可以好諗清楚啦。我哋都講咗兩集教育啦，你諗清楚教育應該係點，但係實際上係嗰個教育嘅情況可以原封不動噶嘛，係嘛？ 差先講兩集啦， 我哋講得唔好要講多次啊，係啊。 咁咧就我自己就完全同意呢種質疑，或者你話失望，我都會同意，我都會理解。咁但係呢度咧，我覺得都值得諗多一步嘅，就係呢度咧可以介紹一下咧。我自己就好尊敬嘅一位哲學家，佢唔一定係最厲害嘅，但係佢係我最尊敬就係盧思光先生啦，已故嘅盧先生。佢咧有一個講法咧，佢話咧嗱，一場運動咧，姑勿論咩運動都好啦，佢呢度嘅例子就係講中國嘅現代化運動。佢話咧一場運動咧。就你觀念好清楚，諗得好清楚，觀念層面嘅明朗，其實就唔保證個運動成功嘅。咁你諗清楚教育都唔一定改變到實際嘅教育㗎嘛。咁但係你調返轉頭諗呢，如果你嘅觀念係迷亂係唔清晰嘅呢，就幾乎可以保證呢個運動係失敗嘅。即係你諗下，其實喺人類嘅歷史上呢，有好多可能係美好嘅事物呢，其實唔係諗清諗錯之後就製造出嚟嘅，可能係爆出嚟嘅、即係可能個皇帝同啲貴族咁樣大家一齊協商啦，因為大家利益分雲咁啊，不如我哋限制一下軍權啦。但係你諗下，如果限制軍權呢種實踐呢，要能夠喺人類嘅文化上面落地生根呢，你始終要俾一個觀念嘅支持，即係所謂 justification， 點解要限制軍權？即係呢一步觀念嘅工作唔做咧，美好嘅事可能會流逝。 即係阿超啱啱嗰個就係英國大憲章運動咧，應該係係啦。當時就係分權問題寫咗大憲章，但係後屘而家英國嘅民主利用相對嚟講都落地生根啦，就真係先至完成咗成場運動。 冇錯。 咁但我想補充一句就係、呢個位咧，盧先生就係講到我哋其實有機會透過哲學咧係改變到個世界，起碼。雖然唔係真係改變到， 提供咗個必要條件， 提供必要條件，又或者某意思上可能改變到，我覺得，因為有時候咧觀念嘅改變咧，甚至會引嚟我哋有唔同嘅動力行動啦。於是咧，成個社會嘅有時某啲革命咧，可能都係由概念上嘅改革開始嘅。咁、但係對於整個睇法咧，有另外一個好出名嘅英國哲學家叫 Bennett Williams 啦、嗯。咁佢有一個睇法，我覺得係好相關嘅，就係同亦都同我哋第二嗰個限制有關嘅，就係頭先我哋講過，究竟係咪可以用理性去對峙我哋情感咧？可唔可以用理性去驅動自己嘅行事咧？咁頭先有時有啲質疑啊，咁頭先康廷啊 Roger 就覺得唔係、有機會得嘅喎，我哋將過程比較漫長。咁但係 William 咧就討論另一個問題，就係唔係講緊自己改變自己，而係問緊我哋有冇機會透過理性同哲學去說服其他人，係啦。因為譬如哲學有一個好出名嘅討論就係點解我哋要道德先 ？Why should I be moral？ 即係如果有個人係完全唔 care。唔介意任何道德嘅，你話殺人唔啱，點解唔啱啊？咁樣，因為唔道德咯。你講幾多理由俾佢聽都好，我就係唔 care。你點可以說服到佢咧？咁對 William 嚟講咧，其實我哋係好無力嘅哲學裏邊，因為其實哲學咧真係可以說服到人咧，只有說服一啲同你有足夠相似嘅人。即係如果大家成個人，即係佢會有時有個術語啊，叫做 subjective motivational set。佢意思就係、如果我哋有足夠我自己嘅理由，係相信某啲嘢嘅時候，你自然可以說服到嗰啲人嘅，因為同你足夠你相似咯，可以說服到佢，俾個 reason 佢。但如果一個完全同你唔同嘅人咧，你其實係好難說服佢嘅，甚至唔可能咯。對於 William 嚟講，咁由是觀之咧，翻到社會改革嘅問題就係、改變個世界咧，唔係一個人嘅事嚟嘅，係要揾埋一 team 人，成個國家、成個城市一齊去做。但係點樣說服一啲同你完全唔同睇法嘅人咧，係好難嘅。我諗大家都有呢個經驗，就係、讀哲學讀幾多，俾幾多理由都好啦，同你完全唔同立場嘅人咧，你係好難說服嘅。所以 William 最後結論就係、其實有個好大限制度，就係我哋說服唔到一啲咁唔同嘅人。我哋只可以咧喺揾一個好接近嘅人裏面咧，我哋去做一啲概念嘅釐清，譬如更加好去整，我哋一齊同一條船就可以修訂呢條船，變條船更加好。但係咧，我哋就好難咧捉一啲唔喺條船上邊人上嚟，你說服唔到上嚟嘅，佢唔上就唔上噶啦。 OK， 所以呢、這個即係哲學嘅限制係咪即係 Roger 都可以講一下關於 Richard Rorty 係咪？ 雖然我唔係好同意 William， 亦都唔同意跟住我要介紹嘅 Richard Rorty， 不過咧，我解釋下佢嘅意思，即係Rorty 甚至將呢個變成一個更大嘅關於傳統哲學啊嘅一個批評啦。即係傳統哲學，我哋之前有一集講後現代，最尾都用咗一兩分鐘提嘅話，就係佢反對傳統哲學家做嘅一個工作啊，就係以 追求一啲所謂絕對嘅普遍必然嘅真理啊，真善美，尤其是呢啲嘢，究竟係啲咩嚟嘅咧？咁樣去揾出佢哋嘅本質，揾到之後就攞佢作為一個終極嘅標準去衡量。譬如你知道真嘅標準係乜嘢，知道真嘅本質，你就知道究竟咩為之真，咩為之唔係真啦、假啦。咁於是你就可以去判斷唔同嘅信念啊，或者講法，究竟邊個真邊個假。咁佢就可以定立一個基礎。咁哲學嘅工作就係去俾出呢個基礎，等你衡量一切嘢，連科學都要依賴佢，因為哲學家又會研究咩叫科學嘅本質。咁於是你做嘅嘢符唔符合科學嘅本質嘅要求咧？咁樣啊，嗰啲基本嘅標準咁樣，咁嘅時候係哲學家去決定喎，唔係科學家自己決定。美啊一樣嚇，咁所以科學就都要成為呢、這個即係以哲學作為佢嘅基礎咁樣啦。咁哲學就好大啦。咁 Rorty 就好反對呢個講法，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是，咁你啲哲學家咁多年，即係講緊嘅唔係呢一兩日喎，係講緊由柏拉圖開始，都以呢個為己任嘅啦，即係大部分啦嚇，當然有啲哲學家唔同意呢樣嘢，咁但係大部分都係以追求呢啲咁嘅絕對真理啊，佢叫大家嘅真理係嘛，真善美，但都揾唔到嘅。揾呢個歷史啊，即係哲學嘅歷史， 哲學嘅黑歷史， 哲學嘅黑歷史就反映出根本就唔係話我哋唔夠叻，所以揾唔到，而係根本就冇一啲咁樣終極普遍適用於任何情況之下，等你可以去判斷啊咩叫真啊咩叫事實。其實好多時反而係唔同人，由於受到好多唔同文化上嘅限制、時代上嘅限制，其實佢哋都會睇到啲唔同嘅嘢，所以佢就鼓吹一種叫做所謂我哋要第一擺脱哲學。如果哲學就係做呢啲嘢啊，揾咩真善美，揾出心靈嘅本質啊，呢啲咁嘅工作咧，唔使做啦，嘥氣啦，因為根本冇呢啲嘢俾你揾。你揾到人哋都唔需要你嘅，其實嚇、啊，即係你啲科學家，唔通你以前諗到好巴閉、好傲慢係咪？啲哲學家就是、我為你奠基啦，我話俾你聽咩叫科學啦。啲科學家睬佢都傻啊嘛，啲科學家唔識哲學冇問題嘛，照做出色嘅科學家。啲歷史學家唔通要讀歷史哲學咩？佢哋唔使噶嘛，咪照做歷史咯。所以根本冇用嘅，即係哲學第一佢揾嘅嘢唔存在，第二根本就唔需要佢去揾呢樣嘢，佢哋冇呢啲所謂嘅基礎，一樣做得好好。咁所以咧，佢就鼓吹我哋要進入一個。即係以前嘅文化都係太着重哲學啦，我哋要進入一種叫做後哲學文化。呢、這個文化係點嘅咧？就係、是、所有人我哋盡量鼓吹嗱，都有啲嘢咁你話咁交翻俾各自嘅科目做就得啦。咁啊冇咗哲學之後就冇需要有另一啲嘢，又唔係有啲類似哲學嘅嘢可以擺翻喺度嘅，就係咩？即係話哲學系嘅人都可以有嘢做嘅，不過唔好做以前嗰啲啦，因為都要保住個飯碗啊。佢都係哲學家嚟啊嘛，某個意思之下， 我以為哲學系做嘅嘢就叫人唔好再讀嗰啲哲學啦。 一方面係。但係同時咧，佢又要做另一樣嘢就係咩？我哋都有啲嘢叫咩？唔同嘅領域之間都要溝通噶嘛。唔同領域之間其實可能都有某啲關係。我做科學，譬如我做化學嘅，可能我淨係研究化學。咁啊，我做藝術嘅淨係搞藝術。咁但係之間會有啲關係噶嘛？可能因為都係人類文化嘅一啲面向啫，只不過係咪？咁佢哋會唔會有啲咩關聯嘅咧？可以點樣去發展下咧？咁樣啊？咁於是Rorty 所謂嘅後哲學文化就係我哋盡可能啊，佢個講法好得意嘅就係以盡可用最廣闊嘅意義。去探究在最廣闊意義之下的事物之間可以有的最廣闊意義之下的聯繫，簡單來說就是用任何可能的方法去研究任何東西之間可能有的任何關係。Okay. 所以譬如表現出來就是什麼呢、就是我可能我又讀些心理學、我看到戲先我拿到戲戲是可以研究，即以前哲學就是研究真善美很抽象離地大原則嘛，電影的漫畫就不研究了，文學好一點啦，係咪漫畫就唔值得研究咧？從 Rorty 嘅眼中，所有嘢都值得研究。你拗痕啊，咁都可以研究一下嘅，因為拗痕都有啲 pattern， 都係人嘅生活方式嘛。喺呢個意思之下，佢將文化理解為唔係一啲高級嘅嘢啦，係一啲所謂只係一種生活方式啫，人有嘅生活方式。我哋生活方式，生活裏面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層面啊，我哋嘅飲食啊、睇書啊、漫畫、音樂，全部都可以研究。第一，咁點研究咧？唔係話一啲叫哲學家去研究佢啊。不過有啲人可能佢就。你可以話以前做開哲學嗰啲人可以而家做呢份工啦嚇，就係佢攞唔同嘅理論啊，攞唔同嘅角度啊。譬如我讀過心理學嘅，我可以睇一套戲嘅時候用下心理分析嚟研究下，究竟佢拍呢套戲講環保會唔會係因為佢阿媽對佢唔好咧咁樣細個？咁、又或者你可以用一啲社會批判馬克思咁樣，呢、這個其實係反映咗資本主義乜乜乜咁。嗱，呢都係以前哲學家做嘅嘢，不過你唔好咁。即係死咕咕當成係啲咩絕對真理啦，你攞嚟用冇所謂噶嘛。至於馬斯最啱唔啱呢個唔係好重要嘅啫。 所以最緊要實用就係 唔係實唔實用添啊？即係嗰個意思即係究竟你可唔可以揾到一個新嘅以前冇嘅角度去睇一啲嘢，咁就百花齊放啦最好。 不過我諗咁啊，即係其實咧 ，Roger 呢一番話咧，都已經慢慢將我哋嘅話題推進到去一個最後我哋關心嘅話題，就係、是。對於哲學嘅展望，當我哋講咗哲學能夠做乜，唔能夠做乜之後，究竟今後或者21世紀嘅哲學究竟係應該做啲乜嘢嘅？ 咁或者康庭會唔會有啲諗法啊？ 嚇呢個啊，呢方面我 離地得滯啊！我自己嘅諗法就咁嘅，就我早幾年已經有呢個諗法，即係哲學咧，而家其實唔係提供終極嘅正確答案，反而有啲似咧，我哋以前咧中學咧。考試咪考嗰啲 multiple choice 多項選擇題，咁通常唔温書就唔識噶啦嘛，係咪？咁咧就但係我哋有一個板斧嘅一個辦法嘅，就係查走咗啲好明顯係錯嘅答案，即係 A B C D， 我話好明顯知 A 係錯噶啦，咁查鬼咗佢咯，咁剩翻 B C D 撞嘅啱嘅機會會 消除法呢、這個叫做， 但我成日都查錯喎，成日查都啱嗰個， 你運氣差啫。 我自己就覺得可能其實今後嘅哲學嘅工作其實係幫人類檢驗檢測出一啲明顯錯誤嘅答案，當然個實際情況會複雜啲啦，因為你考試嘅。话查咗 A 就查咗噶啦嘛，但系哲学咧嘅发展可以翻案嘅，即系五十年前有人查咗个 A， 五十年后又唔系 A 咧，调整一下咧，其实仍然可能系正确答案咁。咁我自己觉得即系哲学唔系走嚟宣示真理，其实系帮我哋检验一啲已有嘅答案。 但我会话即系我好快回应就系、是、喺哲学里边咧查走咗之后翻嚟个 case 咧，其实都唔系真系嗰个翻嚟，因为佢永远都有一个更加复杂嘅原因。去嘗試說明翻點解個立場係正確嘅， 即係行完選翻嚟都已經唔係嗰個人啦， 已經完唔係完全一樣啦， 即係 A 入邊 A 派 ，A 派係啦，叫做 A 派派 A 好多個派啦咁樣。 你點睇？ 哲學嘅未來翻去你講哲學未來啦，我始終都覺得哲學係有改變社會、改善社會嗰個能力嘅，係啦，就未至於係完全無力嘅。咁即係有個講法，我唔知邊度出自邊度啦，就係、是、一個叻嘅人咧，就射中一個靶嘅紅心；一個天才咧，就射一個人哋睇唔到嘅靶。其實就係咁，我覺得哲學類似有呢一個 function， 例如馬克思咁樣啊，又或者民主呢啲概念咧，喺一啲諗法度生咗出嚟之後咧，啲人先有個目標去爭取嘅，即係成唔成功係一回事，但係佢發明咗一個新嘅靶俾我哋去追嘛，咁我就覺得佢有呢方面嘅嘢都叫做入俾到個方向我哋咯。 嚴叔有冇咩補充？ 冇啊，我自己覺得當然 Roger 一個即係唔會嗌得停啊，因為用 Roger 嘅講法就係、是、其實冇所謂哲學。但有好多哲學家後屘，譬如 Lego 等等，又覺得其實仲有嘅喎。咁所以其實我覺得連依個咁嘅討論都會繼續落去嘅。即係依個咪喺最大嘅範圍度，俾最多可能答案，睇下哲學做啲咩做咯。我會只係一個哲學多元主義者嘅，盡量去做咯，大家。 不過其實同我哋每一集嘅內容一樣啊，都係傾唔完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咧，我哋呢一季咧都行到嚟邊界啦。多謝各位觀眾嘅支持，我哋後會有期。